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听友和网友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我们节目中今晚的嘉宾韩三奇老师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我常常看到那个国外人家要是婚姻有问题了哈，人家会去找那个婚姻咨询师或者是婚姻治疗师，人家去夫妻双方一块儿去把自己的事儿都说出来哈，这个最后得到帮助。我就想了解一下哈，找这个婚姻治疗师有用吗？如果我们的婚姻里出问题了，现在比如说两个人都很冷淡，谁都不太愿意和谁说话，当然更别提亲近了，有的时候都找茬，周六他要有什么事儿，我也不想跟他去，我要是有什么事儿，他也不想跟我去。我们就像很多夫妻一样，有时候我和我自己的闺蜜啊、同学去聚会的时候，跟一些女生们聊起来，大家说中年夫妻了差不多都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婚姻啊过得好无聊好无趣儿哈，孩子呢有了，可是没有感觉自己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有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的婚姻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双方老人的问题，包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精神出轨，我知道了之后可能导致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个拐点。现在呢我们俩就是这样，就是回到家里多一句话都有没有，我们只是一对共同过生活的伴儿，而不是相爱的伴侣。我想问一下，如果去求助伴侣婚姻治疗师或者是什么治疗管用吗？我想请问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用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在这个家庭矛盾当中，那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没有养成一种习惯说有第三方来介入。我觉得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就觉得好像这事儿一旦我跟第三者说了，别人都知道了。其实咱们现在既然他看了外国的电影，他也知道国内现在也有这种状况了啊。其实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现在在国外很多的社区里头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调解的人员定期的到社区的服务机构里头来。咱们现在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设置，你像海淀都很多社区都在开始推行这个，就每个社区医院里头都会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各方面，比如律师啊，你有法律方面的困扰，或者你有理财等等各方面的困扰的，你都可以去咨询，都可以去问。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这种社会情景之下呢，当这位女士提到了自己的婚恋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尤其是自己解不开这个结的时候，不妨去 咨询一下啊。当然我可以预见到她去想去做咨询的时候，她的丈夫可能不太愿意去。不太愿意去的话呢，有的人会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是两个，是我们两个人身上的，或者主要是他的，他不去，我要去了就没有用了。但是在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谁困扰谁去，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为这个关系困扰了，那你先去，你有情绪，你先把你自己这个宣泄掉，宣泄掉之后呢，然后对方呢，你再来看对方的时候，可能不是原来你带着情绪去看他那种样子，人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像戴了一个有色眼镜一样，你看对方的一言一行可能都惹你不高兴，都惹你心烦，但是如果你的情绪一旦宣泄掉了，你可能就会很理智的去看这个事情了。就像他刚才提到了这样一种经历，那就我的感受来讲，他的丈夫精神出轨过，那这位女士的潜意识心里头呢，很可能尽管他说他俩现在仍然过下来了，但我觉得心里头他是不是还有这个结，对丈夫精神出轨这个事情，在潜意识当中是不是还在觉得非常的难受，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啊，所以她可能会变相的去惩罚这个丈夫等等，尽管丈夫现在已经不那样了，但她是不是还在心里面还有存在这样一种情节在，如果有的话，那就真的可以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帮助她把这个情节给宣泄掉，宣泄掉她自然就走出来了。说不至于说，到这个年龄了，两个人还去这样去生活，我觉得实在是很难受的啊！两个人如果是这样相处下去的话，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那种感觉很别扭的，就像我们吃一些肉没有味道一样，我们还要吃下去，那何苦要吃下去呢？那么难受啊，还不如去调整一下，加些佐料，调整一下，主动的去改善一下，可能状况就不一样了。 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首先愿意去求助这个婚姻啊伴侣的治疗师，就是一个好状态，就是一个好开始，就是承认婚姻出现问题了。 对， 也觉得婚姻中可能我也有责任，他也有责任，我们双方都有责任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我们去找出我们的这个问题所在，然后我们有责任去修复这些问题。 对， 是吧？就是其实是对婚姻的一个积极态度，而不是说我们有问题了，我们就彼此晾着呗。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不愿意跟我出去，我也不跟你出去。你不去，你不跟我回我妈家，我也不跟你回你妈家，是吧？ 是。 饭桌上你不愿意多说两句，那我也不多说。我看你坐那儿看电视看球赛，那我扭身我自己就回屋，是吧？你要是在那儿那个什么这个坐那儿喝杯茶什么的，我自己就去干别的事儿。反正我就是把你晾在那儿。我们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 对， 而且 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气。 对，而且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都有同一个论调，这个论调就是：嗨，凑合着过吧。嗨，夫妻不就那么回事儿吗？是吧？别人都好命，那个说谁跟谁，哎呦，两口子人家特别甜蜜的，是人家好命，那个好命就没到我身上。就不在我这儿，就好多人都有这个论调，所以他看到了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把问题就放在那儿，不去治疗，也不想去有什么改进，就指望着突然某一天，哎，这个其实你问这些人向往不向往甜蜜的爱情和婚姻，向往，那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会改变吗？很难，自己就想的是就这样过吧，后半生。也许孩子大了，将来他岁数大了，我们俩就慢慢的相依为命吧，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婚恋的讲座当中，我经常对女士们说这样一句话：不要做黄脸婆。 嗯。 啊，不要去说过了结婚了十几年了，从结婚的时候是短头发，到现在过了20年了还是短头发，啊，结婚的时候用的一个香水，到结婚20年了还是那个香水。其实有的时候你稍微调换一下。稍微的变换一下，那么对方就会有新鲜感，就会刺激，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审美疲劳一样，不是因为那个人不美了，而是因为你看的时间太长了。 嗯， 我心里边有感觉适应，就是说你没有那种新鲜感了。 嗯， 其实呢，这种新鲜感主要来源于感官的刺激。那么你的打扮啊，所以有的人结了婚之后或者结婚很多年之后，不再去刻意的去收拾自己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对方就在看你的时候，他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也或者说没有那种感觉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营的手段，既让自己高兴，也让对方高兴。 啊，既悦己也让别人快乐。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这样做的话，所以成本就比较低了，而且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趣。 嗯， 所以首先一个人如果两人都是无趣的人的话，很难让两人有趣。 嗯 啊，就是往往是这生活变得无趣，就是两个人很无趣，就开始把一些事情都归说，看一些事情都是带有那些，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那是年轻的事情。我现在不同意这个观点啊，年龄大难道那有些事情就属于年轻人干的？那当然有些像蹦极，年龄大人不要去蹦。那有些是很多事情，不是说年龄大了我就不可以去那样去做了。 嗯， 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你去，所以这个你的青春的活力就会再焕发出来，这是心理的活力，它不是一种生理层面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去经常就是这样，经常做这样一种互动的话，可能情感各方面都会好得多。 嗯， 增加，其实这样的话亲密感就会增加。所有的出问题的夫妻或者说男女朋友都是因为他的亲密感出了问题了。 嗯， 两人在一起所谓的亲密感更直白一点就没有吸引力了，他自然就没有亲密感了。有吸引力才有亲密感，两个人彼此愿意待在一块儿，那才有吸引力，才有亲密感。 嗯， 这才叫爱情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没有那种感觉了。 嗯，我觉得哈，这个现在其实在一些大城市，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还真有这个条件了，像这几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都会有婚姻治疗师，什么婚姻家庭工作坊，还有像韩老师这样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哈， 嗯， 这个有一些方向就是专注于伴侣关系婚姻关系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士。所以去求助是一件好事儿。如果你先不知道怎么把对方拉过来一起去求助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先去求助。 对。 是吧？ 对。因为现在不光你刚刚说的一线的城市，现在因为我去二线三四线甚至有些城市人家就开始有这种服务了，只要你去找，你肯定能够找得到。 所以这个女士其实提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对。 也就是说假如说哈，我们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愿意通过婚姻咨询和治疗来帮助自己。 对。 帮助自己的婚姻。 对。 这是一件好事儿啊。 对。 嗯。就是让两个人的婚姻更有希望的一件事情哈。 对。这将来估计是一个趋势，咱不再像原来一样说居委大妈去调解了，现在就是有专业的人士来去调解你们之间的矛盾。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呢，这个女士她在问哈，她说结婚刚刚一年的时间，我先生被查出有尿毒症，那么我呢刚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我都觉得在以泪洗面，特别的难受，可是呢我又希望当着她的面我是坚强的，能让她看到我状态会更好一点，她呢情绪也很不好，但是他和他的家人都特别的期盼我能够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可是有的时候家人，我自己的家人也给我给了一些困扰，比如说像他这样一个身体状况，那么假如将来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和孩子怎么办等等，这些家人也劝我趁着刚刚有孩子，因为刚怀孕刚发现怀孕，一切处理还来得及，让我做一些其他的打算。一方面是家人的劝说，另外一方面是未知的未来，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的确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谈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总是向感情求救。 嗯， 就你们俩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多深？嗯，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道德法律跟很多东西都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在这时候只能去用这个来解决问题，就是说你们俩的感情到底到哪一步。 嗯， 啊，你去留这个孩子也好，不留这个孩子也好，我想这个时候的取决不是说啊你去考虑这个之后啊我养他有多么大的长板，或者我不留他的话我将来有多难受之类的，我都对不起这个人等等，这里头就在权衡啊，你们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啊，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你再，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向前看的。如果你要向后看的话，可能你就更觉得我不要跟人结婚或者怎么样了。都向前看，看你怎么去抉择。那么说的更直白一点，那么就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不是？啊，你最看重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点的话，可能你也会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有的时候的选择之所以选择之后那个结果让你难受，难受的原因就在于呢，啊，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啊，可能是犹豫的阶段，犹豫的时候呢，你没有弄清楚我到底要啥， 嗯， 我到底最看重什么，啊，如果这个弄清楚了，那么之后的选择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 嗯， 要不然无论你做任何选择都会很纠结。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第下面一位女孩子啊，她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名校毕业，啊，我去见了，人呢挺好的，个子也高，其实长得也挺周正的，我是挺喜欢他的。但是和他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啊，他出身农村，介绍人都没有说过，可能他真的从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我一开始被他那些优秀的条件所吸引，比如说名校毕业，现在工作也不错等等这些。但是呢，我对农村并没有什么偏见，可是我怕，比如说总是在城市当中会有那些什么凤凰男呐，或者说有一些农村出身的当地的习俗啊，和我会不太一样啊，和我家会不太一样啊，这些东西会困扰我。我怕这些东西未来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我也怕这些会阻挡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我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这位优秀的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出身农村的男朋友呢？ 我觉得从我的职业来讲的话，我觉得要放弃。 嗯， 啊，为什么要放弃呢？ 您是说放弃这个男友？ 放弃这个男友。 哦，是吗？ 啊，为什么要放弃他呢？因为从这个，一般我不这么直接的说，但是这女孩子既然说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嗯， 就价值取向的问题。她的背后，比如说她这个女孩子来，首先这个男孩子好像所有的一切啊，名校等等的说了很多，但最后一票否决，因为你是来自于农村的，来自农村的话，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假设，农村的人都这样。啊，然后呢？完了之后，他就觉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些可能都不太合拍，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我一说到价值观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坏。我说你放弃他，就是因为价值观不太一样。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的生活习惯可能跟你不一样， 嗯， 啊，作息习惯不太一样，回家不是先洗脚。不是先把脏衣服扔到啊某个地方去，可能是随手就怎么着， 嗯， 刷牙洗脸各方面可能有很多的细节，因为毕竟他在可能在农村生活，他跟城市整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呢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是一种文化差异， 他 就是 风俗啊文化等等各方面的一种差异。 对，我非常同意韩老师所说的哈，就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些女孩子她并不介意这个，比如说有些女生她会觉得我男朋友很优秀啊，我男朋友名牌大学毕业，我男朋友出身农村，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奋斗，一定是，你要知道出身农村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他们要能考进名牌大学，知道他们付出了可能比城市孩子要多很多倍的努力，而且他们的天资一定是不错的，就是说他们的天资一定是很好，他才能这样考入一个名牌大学，因为比城里孩子考学要困难多了， 对， 要这个克服的困难要多多了，是吧？ 对， 就是有些女孩子她会以此为骄傲，她会说哎呦，我男朋友虽然这个出身农村，但是我男朋友这个非常优秀非常棒，我特别想和他在一起，我忽略那些什么可能会有的差异啊，什么文化的差异啊，生活习惯的差异无所谓， 嗯， 对吧？可能是这样就可以。 对， 如果这个女孩子都向我们提出了这个疑问，就说明这个女孩子心中已经有一个小种子。 对， 这个小种子呢，只要适当的浇进水就会发芽，不是我们今天这番话就能打消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心中已经有这样一个论调，就是一个城市出身的孩子和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这些差异会影响感情。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很难说到最后会他会把这些男孩子身上甚至很多跟农村无关的元素都归结为就是因为你是农村来的所以你才这样这就会让那个人会更加难受， 对，也会对这个男孩子不公平。 对，而且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要一票否决呢，就是说每当触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这个男人会觉得伤自尊。 对， 这就像人身攻击一样，你来自农村而这个标签又切不掉又揭不掉那个人就会很难受。 对， 就是如果你说他是可以改变的那些东西，那他倒不难受但一每一次要是一盯到这个那完了对，被说他那个人会很难受，那这个矛盾就会越结越大。 哦，这就是韩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干脆的否决他们的未来哈。 对， 对他说你去选另外一 个人。学的内心很不甘。 那 内心很不甘，觉得哎呀这个人名校毕业的好多，哎呀那些地道好的这才实在太好了。 对。 啊。 那么不行的话你就去选一个城市出身的男生吧。 对。 那样的话至少。 给他做个参考啊。 嗯。 选一个城市出身的，然后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然后各方面都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跟有些女孩开玩笑的时候，就是说你列这个条件完了之后，你再看看你自己。说你自己能不能跟这样的人，就是你们俩在一块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站在一块儿？我经常发现有些女孩子是好了，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站在一周又觉得我非常自卑，我这个人他会不会跟别人跑啊？他这么优秀，长得这么帅，又是名牌学校毕业，像王力宏一样，说就这样呀，在我身边可不可能他跟我在一块呢？就又是胆战心惊的，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回归过来就是还是自己，你自己弄清楚自己的状况，然后我再去选择的时候，什么样的才是适合我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流行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的，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对的，而不是说最好的就是最对的。如果弄清楚这个的话就不会那么纠结了。 对，韩老师说的对，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自己也是弄明白哈这个即便她条件太好再好，男生的条件再好，如果你们未来真的会遇到这样相关的障碍，你自己不能处理的话，那么对于你和她来说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对。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七老师在为大家解答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每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交流的都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您需要咨询，需要询问我们，您就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那么大家这个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里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联系我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互动的方式，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想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继续收听。完全凭直觉，我不喝咖啡。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事。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在和大家我们分享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想问一下，我先生呢是一个自由职业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算是失业了，而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项目和内容呢也都停滞不前了，那么恰好孩子每天需要接送，而我最近又升职了，在工作当中时间特别的紧，我们双方的老人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原本找的阿姨呢也回到老家去不再回来了，所以呢我就跟我先生说，他能不能在家待一段时间，他能够接送孩子，他多陪陪孩子，因为孩子还是挺需要陪的，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儿子，又刚刚上小学二年级，那么希望的是他能够帮孩子辅导一下孩子的功课，能够接接孩子。其实赚钱呢我赚的还不错，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出去赚钱的话，我一个人赚钱，我们的生活也是还可以过得去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他也同意了，可是我发现他自从待在家里开始接孩子陪孩子做作业，甚至还要做一点点家务开始，他气儿就不顺，他总是在家里边有各种各样要生气的时候。所以我就想问一问韩老师哈，就这样的时候我该怎么能让他气儿顺呢？我该怎么样告诉他仅仅是分工不同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呢，他刚刚就失去工作啊，可能他自己心里头本身呢就有着不适应啊，因为他并不是像有些，假如有一些男的，他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媳妇在外头拼搏，我在家里面做一个那种，我们调换一下，这也挺好。但很显然的，他的丈夫呢，这个角色还没有转换过来。 嗯。 啊，原来是在社会上打拼的一个人，后来弄得不如，在他的丈夫可能现在里头来讲，你看，我不如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人家那么能干，我又这么差劲儿，我在家里边这样干，是我不得已这样做的，所以做家务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反观过来，我们就看到现在很多的家庭主妇也是这样说自己的，我就是个保姆，我就是一个就是不用花钱的保姆，啥都打理，就是说他可能会把家务看的是毫无价值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如果知道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在跟自己的丈夫交流的时候，第一呢，丈夫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他这种不太舒服的这种或者抱怨这种脾气这种来源，先去接纳他，让他去发一段时间的火，也不去鼓励他说你赶紧再去找工作吧，你别待在家里面了之类的。你说着他更难受，因为他并不是马上都可以找到的啊。所以那就是对这些不做任何评价，他发脾气，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头做另外一层，就是肯定他所做的一切。 嗯， 在家里面，可以在言语中多说一些，比如说家务劳动。家务的这些家务事，接送孩子，这是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咱们在社会的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女孩子她在叙述的时候，她也叙述到我现在挣的还可以，我可以让你不用去上班，我们家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但在男人的角度看来，他可能觉得我自尊受伤害了，是不是？本来我该去这个分工，我就颠倒一下盖儿，这可以。那现在弄过来了，我不舒服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多从这个角度去肯定自己的丈夫啊，第一家务劳动非常有价值，陪自己孩子成长很有价值。另外呢，我不知道她丈夫原来做什么工作，是不是说她原来的既然是个自由职业，那么在家里面是不是还也有一些除了家务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慢慢的让她体会到在家生活照样很有价值，同时呢，在业余时间还能干一些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就不一样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要知道丈夫现在，你直接告诉他现在分工不同，我现在在外边打拼，你现在主家，咱们分工不一样，但是都是实际上都是为家庭做贡献，这种大话在这种男人听起来完全没有感觉。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也要放下身段啊，然后呢，真的你在外边有多么强大，所以在这个男人面前你永远是一个小女人。 嗯， okay， 这关系就好摆平了。 嗯， 但如果你在他面前仍然是一个很大女人的那种姿态，这男人他可能受不了。 嗯， 啊，一受不了，那就摔碗摔盆，就是这些琐事一出来之后，就会闹很多的矛盾。 嗯，对，所以这个多肯定他，多鼓励他，另外就是，从心理上 给他一段时间折腾， 啊， 让他去这个把他不满啊这种适应，他因为有的时候不适应。 嗯， 让他慢慢的适应这种状态， 嗯， 啊，这种节奏可能会好得多。 嗯，我觉得确实男人的这个自尊心比女人的，特别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男人一向是主外不主内的啊。 对。 一个男人要主内的话，他心里会有压力的。如果你也是比较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在外挣钱，你怕什么的呀？对吧？你自己在家里带孩子嘛。我在外面挣钱嘛，我挣的钱都够我们花了。如果你强调了这一点，其实你的男人不好受的。 对，另外就是说，你看现在这是潮流，是不是？ 嗯， 在好多国家的，你看你我们看不到普通人的，让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你看都是女领导人，然后呢，丈夫反而是默默无闻的啊， 嗯， 支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完全都是多元化社会的一种选择，未必是说这个人能力不强。 嗯 啊，所以她的丈夫现在是处在一种被否定的状态。 嗯， 因为失业了，被否定了，然后家务劳动里面得不到任何的肯定，所以心里面就会很难受。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有一位女孩子，她问到哈，她说，我想问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哈。她说这个前不久啊，我过生日，然后呢，我的男朋友问我要什么，我说你看着给我买吧。你要是我告诉了你要什么，那我过生日的礼物就没有惊喜了。结果呢，他给我买回来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呢，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收音机。我也查了一下价格，也挺贵的。他认为我喜欢听广播，所以呢，他说男生会比较懂这个，他帮我挑的，这是他告诉我的。其实呢，我想要一个更浪漫一点的礼物哈。当然，他这个礼物我也是很喜欢的。那么接下来到我父母那儿啊，我就会发现。他不大会表现自己，说话也比较直，在我父母那儿呢，也不会说一些特别甜言蜜语。我呢，出了我父母的门，我就说他了。我说，其实应该哄一哄老人家，而不要对老人说话那么直。其实太直白了，他们有的时候接受不了。因为他和我父母讨论的一些问题是说到，上了岁数的人比较容易上当受骗。这个还有就是上了岁数的人总是发那些朋友圈，就是里边有奇怪的那种闪闪发光的表情啊等等，就是老年人爱发的，爸爸妈妈爱发的那些表情，他在那儿批评我父母。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他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这个人的情商啊好像不太够，我会为此觉得有点别扭。我想问你们的是，我怎么样能让他 慢慢的提高情商，有那么一点点浪漫呢？ 那就得教 啊， 那就得教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太直了，直的人也有直的好处，就是他不知道咋做，不知道咋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他，就像买那个礼物一样，是吧？他按照他的理解，就给你买一个收音机了，一定是最棒的。既然 你爱听广播嘛，你爱听今夜思雨时，来给你买个收音机。 对，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教他，其实女孩子呢，更虽然你这个礼物也不错，我更喜欢什么什么，你告诉他啊。对于直的人来讲的话，他需要得到这些信息，包括跟你的父母相处的时候，你再去教他。啊，就是说即便你跟我爸我妈的观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单单存在于她的男朋友，存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跟自己的父母在交往的都会出现这问题。 嗯， 父母年龄大了，他的观念价值观各方面跟你不太一样，那么时代也不一样啊，那么再跟父母去争啊，是批评他你这样做那样的多幼，人家老人可能在一块人家发一个什么微信，是不是？那么跟年轻人发肯定是不一样的，关注内容也不一样，是吧？你说他的幼稚，说他，这个很容易上当受骗，那在老年人他接受不了这个，啊，是吧？而且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最好是不表态，甚至于，听听而已。像这种话，我想这种人都可以交给对方，啊，交给对方。当我爸我妈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可以保持沉默，啊，甚至附和几句，啊，甚至于笑一笑等等都可以。啊，包括要跟爸妈买什么礼物的时候，你要教给他我爸爸妈妈喜欢什么，是不是？然后呢你再去买什么。 嗯， 如果你不教给他，完全靠他来想揣测我爸爸妈妈喜欢什么，那他很难买对的。因为就你对你爸的妈的了解和他对你爸你妈的了解，那肯定是完全不相同的。反正我要回我媳妇家给他父母买什么东西，我都是问他， 嗯， 你爸你妈喜欢什么， 对， 是吧？咱就去买，直白的。你不用买了，就有的时候我也想买一些价格更高的，但是我媳妇说，哎，你就不用买什么，你就买这个就行，她喜欢。 嗯， 是吧？这个讯息呢，你只要通过交流交给她，她就知道了。然后你买到之后回家，这老人也挺高兴， OK 试试看，买完老人的态度也会改变。这小子好像挺愣的啊，说话挺愣，但是心肠不坏，是吧？每一次买东西能买到我的心坎上，知道我喜欢什么。尽管他们老人也可能推着是我女儿告诉的，但起码啊，在这老人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女婿啊，来给我买，给他送给我的。 对， 然后女儿也会这样说。 对， 这反而就会，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融洽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不是朽木不可雕，是可以教的啊，可以把他教好的。 嗯，对。所以呢，其实你的男朋友优点还是挺多的，只有一个就是可能你认为说话比较直，情商不够，这些。在恋爱中你已经意识到了，观察到了，可以和他去再更多的去交流，就像韩老师说的，你甚至可以教他该怎么做。 对，跟我爸跟我妈怎么说话， 对， 他们最讨厌什么。 啊，其实和一个直爽的人在一起有很多好处，他没有那么多小心眼儿。 对， 嗯，你有什么你都可以告诉他。 是， 当然他能接受和学习多少那是很难说的事情哈。嗯，可是我是觉得没有一个人在你这儿是100%的会让你满意。 对， 所以既有能让你满意的地方，也要容得下一些你并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 对， 好，有一位女孩子问说，别人介绍了一个男生，加了微信，是朋友介绍的，加了微信呢，这个他就问了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家庭的一些事情，我呢也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也问到了他的一些情况，聊得都挺好的，我觉得好像两个人这次算是比较有缘分。我们还没有见面，我呢就主动的约他见个面吧，但是他说他那一周特别的忙，有很多工作的积压，我就想那等他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再见面。一周过去了，到了周末，我期盼着他能够说见个面，可是他没有说，因为他说他很忙，每天又要加班，我也不好意思再次主动提出要见面。可是呢，我却在周六周日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他郊游去了，发了照片，和其他的几个伙伴在一起，不知道是同事还是朋友，有男也有女，那我就点了个赞。之后我又等他见面，他还是 又等了一周，说他工作很忙，没有见面。周六周日，又是在周五，我期盼着他能约，他又没有约。而在周六周日的时间，我看到他去健身了，既有空去旅游，又有空去健身，为什么不愿意见我呢？可是却在微信中和我聊得还挺好，每天差不多都会聊几个来回，有的时候也会拍他吃的午饭啊、晚饭，甚至他手边的一些工作状态啊，拍个照发给我。所以我觉得聊得挺好，为什么不和我见面呢？ 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咱们是推测啊，从两个角度来推测。第一呢，这个人在委婉地拒绝你，有这么几次了，约了这么几次了，那么他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在拒绝你，这是一种假想啊，他就拒绝你。虽然他跟你聊得挺好，但是他跟你啊做男女朋友，他不愿意，所以他尤其进一步的发展，他不愿意，他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来拒绝你，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可能是这个人他的性格各方面问题，他把他自己看得很重要，哪怕我去健身，哪怕我去郊游，这是我约好的，我跟人家约好的，我都要去啊。然后呢，你这边呢，我们也不是那么熟啊，那我就把你先放一放。那就跟这个人，可能我觉得他就是比较自我的那种人。如果你再跟他相处下去的话，如果你真的跟他谈上朋友了，这个人仍然是比较自我的，他以他为中心来啊，这是一种状态。还有第三种推测，就是这个人以工作为重啊，以工作为中心，他说他忙是真的，所以他是也就是要事业不要家庭那种人啊，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到工作当中，而不是关注到个人的情感上。所以无论我觉得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看起来他俩就很难继续。是吧，就是起码那个人没有像他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愿望。那么我想当然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这女孩子一直在等，等别人来约她。就是说如果要说自己主动再约几次，看看这个人如果仍然是这种态度的话，我想呢不妨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很多的原因都有，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有些人也可能是觉得自己还对自己自卑，拿不定这个主意呢。比如说我个头不高啊，或者说我这个人啊，微信上和你交流还行，我这个人要是这个一见面啊，我笨嘴拙舌，都让我这个已经说跑了两个女朋友了，是吧？就是我对我自己这样见你没信心，我要不我们微信再多了解一段吧，都有可能。我是觉得哈，别人介绍，大家再通过微信聊得不错，别觉得就一见钟情了。也别觉得他就是你男朋友了， 是， 然后就费了很大的心思去揣测他为什么不约我呢，他为什么不搭理我呢，哎，他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这次语音通了几分钟，下一次他给我拍了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如果这样一开始就太过投入精力和注意力的话，你就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松了。其实介绍人只是让我和他认识， 对， 如果我跟他合得来说得来，我们只是碰碰面聊一聊有没有可能去谈恋爱，而不是现在就已经谈上恋爱了， 对， 是吧？ 对， 所以你不要那么多的去关注他不和我在一起，他为什么和别人在一起啊，他为什么和别人去郊游啊， 哎， 他为什么要去健身，他不来见我啊，是吧？ 对，这女孩她的想法就是跨度太大了 啊。 这个男孩子他可能在这男孩子看来呢，他原来那个比如说郊游的都是认识很久的人了，这健身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的一种习惯等等， 对 啊，就是他跟你毕竟还不熟，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我先去搞我这些活动。 对，韩老师说的对，我就想哈，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不是很一定要马上要去赴的约，那么比如说他要问我周六周日有事儿吗，哎呀，我说我这个比较忙有事儿，我可能比较忙，包括我早上要上瑜伽课，对吧， 对， 我可能中午约了一个朋友，可能很早就约好的，可能要见个面， 对 吧，下午我可能要加个班，这些都是我忙的内容， 是， 对吧， 对， 那有可能在早上锻炼的时候或者去瑜伽的时候我就拍了张自拍 对， 有可能是这样吧。 对， 所以这些并不代表他一定就是对你不感兴趣， 是 啊，或者你要揣测他到底怎么想的，也许原因真的就很简单，很简单。 所以还是继续去交流，继续聊下去，当做一个普通的朋友继续聊。如果真的聊得好的话，自然就水到渠成。 嗯 啊，如果聊得不好的话，何必前期卷入那么深呢？ 嗯 啊，到时候又摆不出来。嗯， 对，有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交往两年了，在我们俩交往之前呢，我有一个前男友，我和那个前男友当时分开的时候，我很不甘心，因为我自己长相不错，人缘也好，别人也夸我善良开朗，当时应该是我的条件远好于我的前男友，前男友就这样劈腿和我分开了，那么我特别的不甘心，我有很长时间念念不忘他，几乎总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会提到他。在我和现男友交往之初，我也用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去说我和前男友的感情，这就种下了一个因。现在我的男朋友一和我吵架，一不开心，就说你去找你的前男友吧。他总是会提那个人的名字。他总是说你就是因为忘不了他，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给我现在的男朋友心里边种下了这样的因，所以他总是觉得我忘不了我的前男友，其实我现在早就忘了。 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他现在就是说，他说他现在忘了啊，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女孩她在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始终她的心里都还是惦着她以前的男朋友。因为她说到她的男朋友，她比她男朋友好很多，结果要劈腿也是她劈，怎么那个人劈了？是不是？她觉得很难受啊，所以这个事情对她来讲的话，一直不能释怀。她在跟现任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又把前任男朋友的所有的事情述说了一遍。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我经常说到，无论男生和女生，当对方问起来自己前任的时候，不要描述的那么详细，因为你的现任对你的前任的了解丝毫都不知道。 嗯， 那么你一句话笼统的说过去，你们俩不会因为前任那么在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但如果你把前任描述的非常详细，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之类的描述的越详细，以后呢越容易让对方有个参照，好像我跟你的前任比起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一旦对比较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失去的好的那个，比如前男友的身上的好的品质，跟现男友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品质放在一块比，越比越难受。 嗯， 所以我觉得既然男朋友提出来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女孩子说我已经完全释怀了，既然你释怀了，男朋友还在说这个事情，你的现男友还在提这个事情，尤其当你们发生误会的时候还在提这个事情，你真的要反思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释怀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仍然还没有释怀，心里面仍然还惦着这个前男友，还仍然在关注着前男友现在的处境，他结没结婚，他结了婚之后他的新娘子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结了婚之后过得好不好，等等等等的很多这个信息都会涌来，偶尔提到一句他现男友也受不了。 嗯 啊，也就是说你反思一下，你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跟你现男友相处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就是说隔三差五的，或者说有点突然就会蹦出来， 嗯， 会把前男友的一些信息会带出来。 对， 一旦带出来，那可能就影响到现在的男朋友。 对，啊，有可能 真的要去自己反思一下，不能说现在这样就把我忘了 啊， 我已经不记得他了， 嗯， 把他彻底忘了。 不，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女孩子 完全意识不到。 嗯，对， 啊， 是没有意识到。嗯， 啊，所以我们通过今天这个提问啊，我们也提醒一下你自己反思一下。 嗯， 反观一下是不是自己有这样一种行为。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那我们大家听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七老师为大家讲解恋爱情感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发微信向我们来咨询的，或者是微博中给我们留言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能找到加入微信群的方式，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